日落孤影不能睡，藏一段心事在回味，长安城隐一回，月半残云遮中眉，不完整的物是人非，牡丹花香醉，我不想你想的那样，凡尘里愁成寂寞离殇，放不下人世情长、哦、我不想你说的那样，天地也一腾要光芒万丈，哪怕是痴梦一像你说的那样。